OK， 两个音节的字。 嗯，好，那今天我们就先纠正到这里哈。如果我们的新同学想要参加这个语音互动的话，也要加我的微信号，Going for Gold 2018，因为微信才能够发语音嘛。 嗯嗯。 好，当然你要注明一下，别写个我是谁谁谁，你至少得写个我的目的是什么，我要参加什么样的学习。好，我们这本课堂同步教材呢，在这个各大网店上都有售的。每周四的直播课堂都在下午2点钟，欢迎大家来收听。节目完了以后，我们会剪辑好上传到音频平台蜻蜓、网易云音乐和喜马拉雅，大家都可以同步点击收听。我们的珠江老师就是这位花见花开的 Henry 老师。 Hi。 可是他不写微博。 有微博。 哦，有，那就给大家说一下。 I don't know, 应该是 Henry in China。 他都记不住了，自己都记不住。Henry in China， 大家要是感兴趣可以去搜一下。好了，今天的第三节老友记的课程第一节课就是这样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希望你以后你们能够多多的坚持。毕竟呢，这一本书学下来还是不容易，但是如果你学下来了，肯定是进步非凡。 然后就是这针对这些发音呢，不要就只是看它为就是让自己说话比较好听，其实你的发音准会影响到你的听力也提高的，因为这非常重要。 就不要说看看就过了。自己呢 要把它练出来， 要上嘴。要练，像老师说的，你能把那个二来 对啊，对啊， 能说几百遍吗？你能流利的说几百遍吗？ 对 啊，要是能流利的说出来， 那 你就是 肯定能听懂的。 那你就成了英语流利说了。好，那今天的课程就是这样了，谢谢大家的收听。谢谢 Henry 老师。 Thank you， 下次见， 拜拜。 迎接冰雪盛会，学习实用英语。 Air 化成 Air。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北京外语广播冬奥英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冬奥英语节目，我是乐意 Larry。 今天我们来学习一些冬奥英语词汇，并且做一些拓展的造句练习。首先我们来看这个词 Tournament。 Tournament它的意思是锦标赛、联赛。 He pocketed more money from this tournament than in his entire 3 years as a professional. 他在这次锦标赛上获得的奖金比他整整3年职业生涯的收入还要多。那么说到锦标赛，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词更常见，叫做 championships。 我们经常说什么什么运动 championships， 就是指这个运动的一个锦标赛。比方说World Ice Hockey Championships 就指的是世界冰球锦标赛。好，再看另外一个词，这是一个形容词，叫做 Subsequent。 Subsequent 是随后的、后来的。比方说 The flag which became known as the Oslo flag has been displayed in the host city during subsequent winter games。 在之后的每一届冬奥会上，奥斯陆旗帜都会在主办国展示。 They won only one more game subsequent to their cup semi-final win last year. 即在去年杯赛半决赛中获胜后，他们后来只赢过一场比赛。最后再来看这个词 likewise， 同样的，而且也会怎么怎么样，这是一个副词。举个例子， The cancelled 1940 Winter Olympic Games would have been held in Japan with that country likewise hosting the Winter and Summer Games。 被取消的1940年冬奥会原本是在日本举行，如果在日本举行的话，那么这届冬季奥运会和夏季奥运会将也是在同一个地方举行的。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冬奥英语，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请您收听北京外语广播更多的精彩节目。 接下来是大学生英语在线 Question of the day，练听力，记单词，口语考试现场模拟，总有一款适合你。If you smile when no one is around, you really mean it. 如果你独自一个人笑了，那是真心的笑。分享每一时刻。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北京外语广播。